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8月23日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啊，系啦，提提大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我哋今日6:30咧，将会有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出现嘅。 系啊，我哋两个都会继续又玩一下啲音乐游戏啦，俾大家听一下啲。通常呢个环节就会拣多啲旧少少广东歌嘅， 都系我哋年代成长时期嘅一啲歌啦。咁啊，都会 回忆下啦， 小明。呢一位嘅主角，到底小明今日又点样俾我哋糟质呢？ 又冇咁讲，系俾我哋发挥啫。 你发挥咧，系 啊，俾你发挥下。 6:30就会听到噶啦。 系咁啊，5:30同6:30，我哋亦都各自会拣啲排头歌同大家 share 下啦。 冇错。 咁啊，而家呢个八月尾嘅日子，即系喺身边知道，譬如啲大学就开始有啲迎新营啦。即系早排翻去嘅时候都听佢哋讲，已经准备紧啦，筹备紧迎新营。嗯，跟住好似今日都已經開始啦，有某啲大學 咁早啊？ 八 月差 大咩喎？差唔多啦，跟住你九月頭開學噶嘛，同埋你認識人唔止一個噶嘛。係係 係。 佢除咗譬如學系有一個，跟住宣有一個嘅，譬如我間大學。咁，其他啲學校可能係學系有一個，跟住之後宿舍可能亦都會有一個迎新營。所以都差唔多呢啲時間噶啦。 好懷念嗰個畫面咧，就係以前出嚟做嘢嘅時候咧，搭車咧會見到好多仔仔女女咁樣喺條街度拍拍去啊。 呢幾年見唔到 向啊，呢幾年見少咗， 有啲唔慣噶。因为有一啲指定嘅地点实会见到嘅， 系 即系例如时代广场啊， 系 嗰度要倒数啊， 系 跟住喺湾仔嗰、那个行人天桥就要同做 gym 啲人挥手啊， 嗰啲 task 系定咗，系通常都系玩嗰， 通常都系玩呢啲嘅，即系佢都系拣一啲香港特别嘅地方，跟住同嗰个呼应翻，即系例如喺咩太空馆门口咧，就要扮巴斯光年兜个圈，太空战士一飞冲天啊，系啦，系啊，嗰种即系你都呼应翻香港嗰啲地点本身佢嗰、那个。嗰、那個性質，然後去設立嘅好多都係咁樣嘅，所以有時會撞到其他大學嘅人㗎，會 熟悉嘅。 咩叫熟悉啊？ 即可能係撞，曾經你係撞過一啲即係可能係以前中學同學嗰啲。 我唔係，我意思係即譬如我假設我係迎新營嘅時候，我係新人。即 freshman 啦，跟住我去玩，譬如去時代廣場咁樣要做嗰個倒數嘅 task， 你有機會會見到其他大學嘅、 哦，都係一齊， 都係去嗰度做相同嘅嘢嘅，就有呢啲啦。咁跟住另一方面就係、是，亦都除咗有迎新營之外，亦都開始會 rap for 啦，即係我做訪問有啲嘉賓已經 入咗 rap for 啦，記青春 係啊 ，rap for 呢個動作。 我好奇啊，做乜即係佢做乜咁緊張嘅咧？突然間原來佢要 rap for， 即係同埋好分秒必爭噶嘛，即幾乎係忘記咗呢一樣。 系啊 ，rap for 呢样嘢，如果你唔即系呢个 term， 唔知即系佢总之要拣学科咧，喺大学嗰度，即系你会拣我要今个学期，我希望选修啲咩科啊？ 几多点上堂嘅？ 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时间拣嘅，有一啲系自己主科，有一啲可能选修科或者啲大学要求咁样，同一时间亦都可能要 rap 一啲嗰啲叫咩 tutorial， 唔知中文叫咩 tutorial， 系啦，即系。课余之后再上多一堂嗰啲补习班咁样啦，系嘛？ 都唔完全系，啲tutorial 佢嗰啲系都系课程里面，佢又唔系课外嗰啲嚟嘅，即系佢课程一部分嚟嘅，即系可能就会有一啲 tutor 去同你做一啲额外嘅练习，都系同我学科有关嘅，或者用某，譬如我嗰阵时读地理 tutorial， 可能就系会学习用一啲软件去做地图。相關嘅嘢，咁呢一啲就未必係教授會去負責啦，或者可能係一啲議題嘅討論， 咁嗰啲就會放咗 tutorial 嗰度，由啲 tutor 去 lead 住咯。咁、 okay. 教授就主要分享翻學科一啲知識性緊嘅嘢，概念上嘅多啲咯。係啊， 嗰陣時係咧，啲人係校定鬧鐘咧，仲要好講究噶嘛。Rap for 即係又要講話唔知去邊度翻學校嗰啲傳聞就係話翻學校用學校嗰啲電腦 Rap for 咧就最快噶啦。 哦， 即 系 但 系 而家大个谂翻就发现好似唔系好关事， 都唔系噶关系噶，因为咧仲要唔系净系话翻学校同唔翻学校嘅分别，你翻学校用学校边度嘅电脑都有分噶， 边度上网快啲， 系啊，嗱即系讲紧我十年前嘅时候，我间大学咧。佢哋有講過，傳說中有一個喺本部嘅電腦房咧，咁嗰個其實學生你可以用學生證就可以入去，所有學科嘅人都可以入去用嘅。就話唔知咩嗰個電腦咧就最快容易搶到啲科嘅。咁點解就話咩嗰啲 server 嗰啲咧喺曬嗰度？跟住你就會發現唔知點解個個地方大家都會講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你聽落去你又覺得好合理嘅，個邏輯上又好啱數嘅咁樣。 但係我真係到而家我印證唔到，唔知係真唔真。 然後喺我嘅角度就係其實我又未咁中意讀書嘅。即系未去到， okay, 即系你都 casual 啲嘅 ，rap 到咪 rap 咯，系啦， 唔得由佢咯， 系啦。咁但系因为真系，即系你会觉得哦，点解要咁样抢啊，或者有咩咁特别？即系嗰种感觉啊，就好似朝早十点钟演唱会飞开埋一样。 系啊系啊， 同一个道理嚟嘅。咁但系学科嗰度就系、是、首先有一啲科系一路好抢手嘅、嗯，真系你有机会喺大学读咁多年，你每一个学期咧大家都抢。特別嗰啲可能唔係你自己個學科，嗰陣時我記得有一科咧係咩愛情心理學啦， 呢啲一定熱門噶啦， 好多人去 rap 嘅，係啊，佢個科嗰陣時我最後冇 rap 到，我冇 rap 到嘅原因咧係因為我純粹好奇，你即係你係想去聽嗰啲堂，但你唔係想做功課或者唔想用嗰科嚟結算你嗰年嘅 GPA 嘅，咁所以咧就會去 sit 堂，我好記得嗰科咧。好多人师堂坐喺度同企喺度嘅人嘅比例系一比一啦。 好多人有呢个恋爱嘅问题， 佢围晒喺度。咁嗰科咧得意在，即系佢会讲弗洛伊德心理学点样同爱情之间有关系啦，即系讲人同人之间爱情点样催生到嗰种感觉， 嗯嗯 可能系会即系心理学上啊，或者讲味道啊，好即系好好多样嘢去讲嘅，甚至乎佢会播一啲旧嘅电影噶。 OK， 我唔记得咗点解要播旧嘅电影啦，但系佢系会播，甚至有啲黑白片啊，或者点样去 引证 翻系啦。我唔记得嗰个关系喺边度啦，因为你唔同学科，你都可以有啲叫做相关嘅素材，可能有啲系论文，咁有啲可能系纪录片，有啲电影啊，成啊咁。咁嗰阵时上堂就大家一齐听完嗰个教授即系讲一啲嘢之后咧，嗰堂。就会睇啲电影㗎啦咁样。係啦即係爱情心理学嗰科就好出名。 你师嗰堂咪识到好多人囉咁。 冇你师堂唔会识到㗎。因为你通常如果一个班都识到呢你要一起夹做 project 先至会。咁我哋啲真係去坐下听下呢你嗰个感觉就好似咩呢晏昼喺附近即係嗰个课室附近食完个 tea， 咦今日呢度有嘢听喎、哦、 去听下 啦。其实呢你个心境转一转呢有啲似你去旅行啊， 系 你去旅行，譬如你去我唔知啊，日本、台湾咁样啦，嗰度有一啲文创区或者有啲展览咁样咧，你真系或者入主题乐园咧，你当你知道咗每一日嘅 run down 几点钟有咩睇咧？啊，我就啱时间食啲嘢咧，之后就会入去，跟住就睇个表演啦。咁、 okay, 个心态有啲似呢种 填满个时间表啊， 系啊，同埋因为你冇咗嗰个成绩嘅嗰个压力喺度嘛。我上嗰科我真系为咗有兴趣而去，我唔需要惊啊听漏咗啲乜嘢而影响个 grade 啊。 上小堂又唔会有压力啊。 系啊，同埋你唔使上堂净系抄 notes 啦嘛，因为你好惊就系、是、哇。如果我係計分嘅話，佢可能講每一樣嘢我都要 mark 低嘅。咁、但係變咗呢啲堂咧，你就特別專心聽嘅，因為你冇咗嗰個為考試分數嘅壓力啊嘛。 你會發現連 notes 都唔使 mark， 你都會記得佢講啲咩。 哦，係㗎，係㗎，因為你係有興趣去聽啊嘛。咁跟住，所以呢一科嗰陣時都幾多同學一齊去聽啊、嗯，即係話喂，今日晏晝邊個邊個有 lecture 我去聽下啦。即係呢個就好你由細到大睇唔知啊電影或者電視劇咧講大學嗰種氣氛啊，你係。追住某一个教授而去上佢嘅堂，你睇外国啲电影都系咁啊，譬如讲啲 啊，我知边啊，灾难片 啊， 灾难片通常咧嗰啲角色咧，咪就系一啲好专业嘅一啲，我唔知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咁啦。咁通常佢哋嗰啲主角嘅 background 咧，佢唔系嗰啲官僚制度底下里边嘅成员嚟嘅，通常佢哋都系喺一啲大学里边做研究，对呢件事咧非常之有认知。咁通常有啲场合就系、是。个灾难未到之前， 佢就已经提出咗， 系啦， 会 提出啦，同埋交到佢个背景咧，通常都系喺校园里边，然后佢就上 lecture 堂，然后佢讲嗰堂 lecture 看似好冇关系，但系佢嗰个内容咧，其实深刻已经预告咗之后嗰套戏个灾难会系点样样啦。 铺排通常咧， 然后嗰啲。lecture 咧就會有啲學生特登去就係、是、哦呢、這個教授好出名，特登去係啦，即係呢種你可以理解有少少明星效應啦，都真係嘅。入去大學嘅時候，初頭讀書啲師兄都會講哦，如果你想聽某啲科。一個科，譬如我講愛情心理學，其實佢可能有四至五個教授會喺唔同嘅 time slot 嗰度去教嘅。 OK， 咁但係就會講到話有邊啲咧係講得好聽啲 ，OK， 或者邊一啲咧係好 great 啲嘅，或者邊啲咧係 killer 嚟嘅，通常都有呢啲傳聞，係一個攻略嚟㗎。 就小心啲 rat 啦，所以 係啦，你就要睇下你係為咩啦。你想為好 great 咧，就千祈唔好揀一啲教授。係、哦、啊，你為興趣咧。淨係齋聽咧，你就要揀邊啲教授咁咯。 我以為通常都係睇rap 咩時間啊 ，rap 邊一堂啊，係睇有啲咩同學喺嗰度會出現嘅。 冇嘅，邊度會知㗎？ 都會問㗎嘛，啊、即係可能有啲你相熟啲嘅，或者可能你對佢有興趣嘅、 哦， 都會打聽一下。 哦，嗰啲咯，係啊， 邊科啊咁樣。 係因為你會夾埋啲 friend 一齊去 rap 㗎嘛。係 啊 係 啊。 我嗰時就試過。有一個學期就同嗰個心儀嘅女仔咧，我哋全個學期 rap 嘅所有科係一模一樣咯，全部一模一樣。 咁勁， 係啊。咁但係個 point 就係、是、 咁最後咧就係 冇啊， 朋友啦， 朋友啦。嗰樣嘢係如果大家雙向咧，你有得發展就好 sweet 啦嗰件事。但如果佢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嗰、那個。狀態係比較專注喺啲課外活動，所以咧佢每日嚟咧，佢真係上堂， okay, 上堂可能瞓覺，跟住上完堂夠鐘佢就、哦、我走先啦，我要翻去即係開會啊，成啊咁。其實好冇人嘅，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咧咁浪漫嘅。 嗯， 係係唔 睇嚟你都係一個有故事嘅人，有經歷嘅男人。 你冇試過咩？ 我都有試過， 唔係咯，一樣啫嘛。 但係一齊做 project 嗰個感覺係幾開心噶嘛？你會突然嗰、那個 project 特別用心做啊嘛。 哦， 系噶， 都系， 系噶， 同埋你会主动做多啲嘢咯， 系啊， 对方其实开心啲嘅， 系啊， 因为你帮佢做好多，佢可以做 free rider。系啊，讲紧啱啱嘅回忆咧，都系我哋几年前啊，十年前嘅校园啊。 才华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中间

心中我的躯壳。 斌神，俾晒机会你噶啦，你都唔把握嘅。 吓、啊，我点知道、啊？我又唔系生神仙，样样嘢都有预知能力咩？ 人与人之间咧，好多时候相处都会习惯对对方唔够坦诚啊。有时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唔会直接讲嘅，俾你估下先，睇你估唔估得中啊？你估得中，我咪开心啲咯。一九三，以为只是没送花。 聊天散步睇海，能否证明有爱？ 灵魂伴侣恋人未满，无名份但怕分开，谈感情亦理智，谁待我温柔转身都可以装作无事，其实共我也相似，喜欢太未承认喜欢，与你再熟仍是好感是同伴，犹豫着我们难门亦要门，甜蜜泪亦感悲观，喜欢却未求另一半，再看看别人承诺就算壮观，随时讲分手感觉太一般，情话别讲得太满，新年习惯，而唯独你会紧张，能不能别哀伤？能地老天长会否失方向？感觉同样，期待又害怕真相，喜欢却未承认喜欢，与你再熟仍是。好感是同伴，犹豫着我们难门亦要门，甜蜜泪亦感悲观，喜欢却未求另一半，再看看别人承诺就算壮观，随时讲分手感觉太一般，留住未等于 的确咧，机会系有好多噶，但系好多时候棘嗰个位系，到底你自己系咪真系想攞住呢个机会呢？ 一再挑战，一再请教，不过又再搞错，通通也是既定故事，也是信过的当。我在时间里面重复搜索，为了捉紧一次我的向往，试过魔法倒转一切。情又再翻波，耗尽心力但无奈仍未能逆转经过，自信心每次从头给攻破，得知这个秘密也只有我，期待过有破灭美梦碎裂，剩一个恶狗见，又再写重情字，写数十次无答案我如何变，我如何知，我如何知，也无从变，也无从转，我尽所知，当大限来到了，我穷终于实现了，未拔去我的刺，继续尝试，继续求变，我难停止，再无人理，再无人信，也做傻子，都是实，唯有我在乎，终得愿意讲一 声我哭经过苦算总有一次可以突发改变成就心内剧场没遗憾还望到光线让我把每寸流行几千篇穿越赤土荒野寻对路线 一年听咗两首嘅作品，包括有蔡海泳嘅《好感的定义》同埋 Winka 陈明嘉《奇异小姐》。好多时候咧，都会觉得呢一啲嘅机会，所谓好多时候就系、是、如果你冇好好掌握，好多人同你讲会后悔噶。你谂翻起，你就会明噶啦。我又觉得都可能系一个好嘅回忆啊。 曾经。念念未忘于三点响起轻远的声线问我可会梦冷眠是你在我家过路望见尚有一丝灯光以为还未沉睡便知点从此踏入意识差一点一屋闪烁的光线让你估我这夜失眠无论彼此怎样变回忆总会留低这光线偿还无限亏欠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虽如我那所料千挑人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然而怀念当日你我这段傻事便知他算了曾经望着露台的方位开关松脱的灯掣让你走过马路观礼明白这种惜别礼才可使我离开的手势仍能甜蜜一世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虽如我那所料先挑人我的人爱 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才能明白爱情比所想加倍震撼，再苦都会笑，忘掉被你感动却有心跳，往后情侣一如每次所料，我爱的不少，遗憾也不过是并没法使我的心这样跳。 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点解你唔好好咁把握机会，你可以唔使即刻答佢嘅，你谂一谂先。其实而家都几好啊，系嘛？都唔一定要下下谂翻转头啊。古巨基仲有细猫影子月，心跳回忆。 告票收好，戒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yeah,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遍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无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心跳警报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心忍苦，并借你周到，解决烦恼，只拥抱，Yes you give me all。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J 冯允谦收到收到。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城，你睇咗未啊？ 斌臣，我梗系睇咗啦。佢呢首新歌嘅 MV 系啱啱六点钟咧就已经推出咗啦。由以往玩 EDM 咧，而家开始多翻啲抒情作品嘅 Ego 陈天傲。 若我今生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一记，若这世界仿似没有你，依旧在守候回眸细微，可惜过自然冷漠妒忌，见你是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最伤的火，谁可找见我？不断错，全没如白过，只剩我。 依个新嘅派头歌叫做《如剩下一个》，歌词编啱方面都由佢自己一手包办。 梦里车上。可再遇见你，当白昼出现，还是妒忌。当天约定过永远一起，却决定离开，要各自各精彩，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伤悲，幻想世界有你。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独自一个，最伤的火，谁可？断错，全没如白过，只剩我。 Don't wanna say goodbye, babe. You're the only one my love. 留在一起， 遗憾再没离玻璃，愿在身旁找到你，我想。这身怎么忘记？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寻觅下一个，注定都抛低我。还是自己过，无需稀罕，谁可找？ 只剩我，唯愿是独播，自信地一直过。 我觉得呢一首歌，那个钢琴由头带到尾，那个故事性亦都好强烈。而歌曲帮手混音的朋友呢是 Claudia 的。 晚星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一星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但问难离世间枯燥，去继续再永续。 这首作品呢 Claudia 都有份做编曲监制，有伊琴以家的派台作品《仲夏夜之梦》。 过去的关系，但是当中没有那种的嬲怒， 满载记忆的地图成为前进向度， 而是包含了一种甜的回忆在里面。 多谢你伴我往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求结声，你便来陪我闯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城。

渺小，为你好想你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服药，未过比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心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酸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泪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路回望河成就的漂亮， 作曲嘅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张仁杰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有泳儿嘅一了百了。 有其父是不是必有其女呢？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 Am I the fool？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Jasmine 殷濟如选择了同爸爸甄子丹不一样的道路，不过同样大放异彩。出道作品就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创作力和对 Neo Soul 的掌控力，连带跳舞都难拒不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殷濟如 IDK。 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论坛表示，有意见认为基于现时经济疲弱、楼市不明朗因素，政府应该避免同时谋划交椅洲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两个大型项目，应该先撤回交椅洲人工岛。他说交椅洲人工岛仍然需要至少五年才能够完成首批填海土地。反問，若果現時叫停，當經濟未來幾年復甦，世界會不會給予時間給香港造地？凌漢豪表示，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人工島會加入海綿城市的功能，包括活化河道、興建海水儲存池等，認為要超前做好基建設施，以面對極端天氣可能帶來的挑戰。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政府一直关心西九文化区财政资源是否足够，亦都一起探讨可行方案。如果方案需要政府批准，当局会协助申请程序。杨润雄视察科学馆之后会见记者，他回应有关西九管理局董事局计划出售部分物业以获取营运资金的时候说，西九管理局一直小心谨慎营运，政府明白西九文化区营运成本大，有同他们紧密联系探讨可行方案。在十二港人案之中，因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在内地被判囚三年的邓启贤昨日刑满出狱，由内地移交香港警方。邓启贤今日由警车押往区域法院提讯，由法官高敬修处理依令缉捕归案程序，并且应辩方的申请将案件押至十一月二号再提讯，期间邓启贤继续还押。包括邓启贤在内的十二名港人2020年涉嫌偷渡离开香港，在内地水域被截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的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曾经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过啦。咁呢一宗意外咧，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联合道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是稍为多车的，车龙排到去曾大屋。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跑，上门挂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再说啊，私自跟踪是违法的。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的玩法，想不想了解一下？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杜家驹，分享政协的工作，还有全国政协委员邵家辉。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而我们怎样能够帮到香港，其实我相信都是一样，等于帮到国家。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因為受傷咧，我自己嘅右腳啦，咁跟住咧我就自己冇嘢做咧，就成日攞左腳嚟踢波啊，踢波啊，踢波啊，踢波、啊。咁到我好翻之後咧，我變咗左腳仲好過右腳啊！ 哇！ 我就唔止係一隻腳踢波好啦，咁變咗兩隻腳，人就係咁樣嘅。反而可能佢叫你停一停、唞一唞，或者有另外一樣嘢。 Hello， 大家好，我係 KK 張國強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你記得嗎？ 愛亦是緣，亦是緣。 1981年啟播。香港电台长寿节目《空中结缘》，找到詹叔黄詹包办曲词，并由关正杰演唱同名主题曲《空中结缘》，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空出我心，那种种世相缘。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6:30啊，咁啊翻到嚟骚动音乐咧，又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啊，就系 奔波 back to back 啊， 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游戏都会继续啦，嗰、那个游戏嘅玩法仍然都系昂波城会轮流一人去拣一首歌咧。去延續住一個古仔嘅，咁啊，阿小明呢一個嘅永世嘅男主角，到底今日佢會發生啲咩嘢事咧？就靠我哋揀嘅歌去延續住佢嘅人生啦。 我都好奇啊，究竟今日佢會發生啲咩事？每一次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個故事嘅走向個結局會去咗邊噶。 係啊，所以對我嚟講好大壓力啊，好似掌控緊阿小明咁樣啦。 小明嘅生死， 小明 正喺我手上啦。希望你唔系叫小明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正式开始我哋呢一个啊，奔波 back to back。 小明咧今日系好早翻到去公司，然后佢见到佢身边嘅同事全部都好凝重。其实呢一班嘅同事咧，佢哋已经共事咗超过10年噶啦。因为老细话冇办法啦。公司入面我知道大家都做得嘢，但是现实需要的关系，你们只能够有一个人留在这里。 曾到我们手以为永远还有，浪费了才知不够永远拥有，像吃光了那盒蓝罐的曲奇，才找个好的时光，最后还是从暗里流走，告别挚爱朋友，临散去才知共谁最最亲厚，但我想趁最后还有这温馨滋味，能让你分一块烟酒，谁离开

佢心中嘅情感其实一路都讲唔出口 ，even 去到呢一刻都系。 让理智在叫着冷静，冷静，还似住年少气盛。让我对着冲动背着宿命，浑忘自己的性，沉睡的凶猛在苏醒，完全为你现形。这个世界最坏最美，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罪名。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动，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这爱情无人性。让世界陷进大骗局里面，朋友亦难以发现。你隔着空在秘密通电，挑战道德底线。如若早三五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我信与你继续乱缠，难再有发展，但我想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只进入无人境。即使间整个约会情调优，还是算温馨，多么想跟你散步桥上，把臂看着风景。但是我清醒，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那道背影。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境，浪漫到一起也绝境。不想说明，只想反应。 Eason 陈奕迅《无人之境》，小美好似睇穿咗小明嘅心思，佢话你唔使担心，呢个世界唔一定喺同一个地方先见到面噶嘛，今日见唔到。将来都总有机会见到，睇下你有冇心嘅啫。 有些人太早了断，有些人去得太突然，有些人看到了光线搭前，更多人看不见。原来没更好的一天，行前行后只差一线，时辰来又怎可挑战？自然合眼冲线，从头换个新的开端，就算不太像个乐算是得到某些改变，别见若亲朋那边见。 朋友想见面，有些承诺讲了也有些游戏玩到一半未完，也只能那边见。原来没更好的一边，行前行后只差一线，时辰来又怎可挑战？自然合眼冲线，从头换个新的开端，就算不太像个乐园，也算是得到某些改变。别见至少能那边见，双修整选位的配件，想清理往日做人在积存的偏见，循环后再见又变新鲜，其实本非缺点。回头学会珍惜今天， Swing 的那边见，正当大家都好伤感的时候，他们当中不嬲都最乐观的小强就开声话： 小强， 小强新角色啊！小强话：其实大家都不想咁伤心啊，我哋自己另起炉灶，我开间公司请你哋，咁我哋咪可以喺嗰边见咯。 小强一定是大老板，有钱人，听日见啦，拜。